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衡、阿龙、Anthony、柴君发。 好啦，翻嚟逢星期三晚嘅大军训。 喂阿土啊，听讲你就吓喺 VN 食咗餐几好噶、啊， 好多人噶、啊。 未讲呢个唔系叫 VN， 星期日你有我哋啲西方人咧就觉得系每个礼拜嘅第一日嚟嘅。 哦， 即系唔好用中国人嗰个观念。唉，我而家近咗 Michael 好多，我都系即系西方化咗。但系我未讲呢个婚宴之前咧，我就想讲一样嘢。啊，有一位陈家。 诶，边位啊？ 胡君衡嘅亲家有几多个？ 我都唔系好多个嘅啫，系咪 就黄毓民吓，嗰、啊、日我喺嗰个婚宴，即系排紧队入场嘅时候咧，已经撞到佢嘅。 要排队添噶？ 要 哇！排队 签名啊嘛，签名好快啫，嗰度唔使点排嘅吓。咁、啊 哦、 已经撞到，咁我已经避开咗佢，因为老实讲呢啲人，我曾经讲过啦，一个佢一个某君咧，我系即系生人勿近噶嘛，系咪？即系同佢多接触都系出事咁样。咁啊，自从2011年系 哦，即系呢个党内斗争之后啦， 完结之后咧，即系其实党内斗争差唔多尾声嘅时候，已经冇乜即系再通话噶啦，从来未同佢讲过一句说话。今次咧，佢竟然主动走嚟同我讲嘢， 咦，有花生食， 奇唔奇先？嗱，我之前嗰集咪讲过嘅，佢揾一个人话俾我听，嗱，你再讲咧，我就告你。我以为佢即系谂住攞嚟揼我啊，欢迎。你嚟揼我就最好啦，一系就喺人哋个即系婚宴嗰度同我嗌大交， 唔系咯，就喺门口啊，系咪先签紧嘢嘅时候，系咪先有嘢睇， 咁啊正啊嘛，谂住 系咯，都冇嘢睇， 唔系，今次我发觉我揾翻即系几年前嘅黄毓民， 喺几 年前嘅黄毓民系点咧？即系佢系比较即系温文尔雅少少，尤其是对自己的兄弟啦，系咪？或者系即系讲嘢，即系讲下少少道理。佢同我讲咗两个信息。佢话一阿土选举之后我都冇再搞你咧咁样， 即系选举之前有啦。 呢个第一，我即刻话咁你选举之后梗系你唔需要搞我，屌我都唔玩咯，你搞我做乜春先得噶，系咪先？系嘛？因为你嗰阵时候你系有 mission， 你要搞我噶嘛，大哥，你有目的噶嘛，你要令到我输噶嘛，你梗系狂搞啦，系咪先？哇！第二个 message 更吓死你，你知佢讲咩？ 听下。 你又是石士又是会计师，你使唔使同我斗烂啊？ 咦，呢句有啲弦外之音喎、 啊。咩弦外之音啊？即係唔係废土啦。 係啦、 啊。即係 有威信啦。 有威胁啊。对佢嚟讲係咪先。 第二样嘢叫你同佢斗烂，即係讲緊话佢点啊。 唔係，因为呢句说话呢、啊、其实都有意思嘅，证明佢有听我哋嘅节目嘅。因为呢佢咪同阿老萧讲话要同佢斗烂啊嘛，跟住我就同佢讲嘛，我喺呢个节目讲嘛，我都系同你斗烂噶，大哥，系嘛？但系最令人即系觉得好惊讶一样嘢就系、是，点解咁低声下气啊？ 哦，咁可能都系佢嘅助理汇报佢听嘅啫，系咪先？大家知边个啦？我唔开名啦，系咪先？ 又唔系几好意思讲呢个。 但系点解咁低声下气先？佢使乜咁低声下气？平时好威风噶嘛，四面树敌，八面威风，系嘛？ 哎、 见到陶君系应该掂行掂过噶嘛，好似佢啲节目嗰度话见到何俊仁又掂行掂过噶嘛。 唉、哎，讲就凶狠噶嘛，呢、這个第一啦。第二，喂，呢、這个唔系佢主场喎、啊，系咪先？会展呢家嘢话晒，人哋世纪婚宴都要俾面主人家。 你讲得净系世纪婚宴个问题，我觉得唔系、啊。 有几唔系啊？ 我自己翻屋企再谂一谂，点会咁低声下气出嚟同我啲咁嘅说话咧？咁样系咪啊？亦都系好 friendly 嘅。你当然唔系叫低声下气啦，即系起码俾佢喺个咪上边，即系 扯下晒虾，擦晒鞋。 你冇听过有句说话叫做讲就凶狠，做就啊？ 我知道，咁、哎、但系你都唔会咁噶嘛？你系唯一有几个目的嘅，即系配合翻即系上一次搵人话法律私信俾我，即系其中一个原因之外，第二个就系咧你自己都熬底啦，去到而家个环境啊，因为你系真系四面树敌，不过唔系八面威风啊，系只。被人打到只狗咁样啊！大 八面发疯啊！ 系啊，真系大镬啊！系嘛？即系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做人咧，即系你都谂翻自己过去做啲咩先啦。 即係我又唔會特登講你嘅，我都唔會為一谷收視特登講你，係咪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諗下你自己過去喺我身上面做咗幾多嘢先？你好意思同我講呢番説話？我都唔係特登要講你嘅，不過你見到嗰個修正案你唔通過嘅時候，我講翻啲事實出嚟啫嘛。是咪以前嗰啲我都讲过好多镬㗎啦，不过冇人听㗎嘛，嗰陣时候就而家先至好似茅塞顿开咁，大佬係咪，所以我就觉得即係呢个人即係大家睇清佢嘅面目囉，点会咁低声下气同陶光仁讲嘢，陶光仁而家都冇政治价值，都冇利用价值，係咪都唔会再走上前台，係咪係你手下败将啦已经系。咁点呢， 咁所以咪吓，佢觉得你讲嘢就仲系有威胁啊嘛，系咪先？喺网台讲嘢真系有人听你啊嘛， 系 咪先？ 我都系贪你玩噶，做乜同你两个大佬？好，我都唔记得介绍你两个，点一个系 Michael Mo， 一个系阿片 Sir。系咪前两三日咧？呢、這个所谓嘅世纪婚宴系 点样？好细嘅喎， 到全面洗版好似 系。你飞埋去纽伦堡添 啊？唔系咯，你喺纽伦堡啊？系咪先？有冇食纽伦堡肠？ 冇 有冇遇到啲国师级人马真嚟审判下你噶嘛？ 咩叫国师级人马？ 唔知啊，我中意去纽伦堡嗰啲啊。 完咗之后就要落地狱噶咯。 嗰、那个有冇请我？见唔到佢啊？ 好似话有去过啲入口嗰啲地方嘅。 喺佢嘅 speech 里面有提呢个人啊，吓就有提佢嘅，有提长毛嘅，亦都有提阿郁敏嘅。 咁长毛都同你同一台啦，喺纽伦堡啦。 系啊系啊，佢坐我隔篱啫，大剂啫。两个一齐被审判嘅左交嘛，大佬 成台都左交真系唔得掂。 不过我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嗱，我唔系想反高潮嘅，我真系唔系想反高潮，即系话晒都系人哋嘅私人婚宴。嗱，我就唔讲啲嘢食，大家都知道，你知道去到啲咁嘅场面咧，酒店又好，同埋呢一个嘅即系 婚宴场地啦，嗰啲啦都好啦， 都系唔好食嘅啲嘢。Don't expect too much。我点解咁有经验？因为我老豆做咗几十年酒楼嘅，嗰阵时候我结婚嘅时候咧，坚持咧就系话。你千祈唔好去啲酒店，又贵又唔好食嗰啲咁嘅嘢。虽然唔好讲呢啲，即系废话啦。OK， 亦都唔好净系讲个场面个表象咁简单，我觉得 系咯，即系会展嘅嘢，大家都去过噶啦，系嗰啲样嗰啲样噶啦，系咪先？即系曾玉成都系咁样搞啦，系咪先？都系嗰啲咁嘅样。 啊，曾玉成搞落又好似有啲唔同喎，感觉。 曾玉成比沈旭辉差 吓，边、方面啊？个样 个名单， 名单， 我以为能力添， 系边方面能力先？ 啲人话呢一场咧系今年个里边咧嘅世纪婚宴，你错错晒，全部系呢一场系今年度里边嘅政治婚宴。我嘅 observation 系咁样。 啊，你啱啱先话人哋系私人婚宴，你转头话人哋政治婚宴都有啊！ 本来系一个私人婚宴，即系因为结婚其实个目的就话死，话俾亲朋戚友听，即系我而家已经系走向另一个人生嘅阶段嘅啫嘛，系咪？但系呢一个嘅政治婚宴点解咁讲咧？我去到惊为天人， 有靓女， 唔系啊， 见到兄姐 个场面啊， 咁 系。 唔係會展啊！你知道社民都曾經喺嗰度開過會員大會啦、，it's nothing special。 你俾人喐嗰次啊， 係啊， 但係佢老婆都唔係話係一個政治出身啦、啊，係咪先？點解你會話政治婚禮先？ 點樣驚為天人咧、啊？跟住咧，我就諗到咧就係茅塞頓開。跟住咧，我再諗到咧就係、哇！我真係自愧不如。 你係紐倫堡啊嘛？ 唔關事。嗱，我当陶君衡今日立法会议员，亦都未结婚，准备结婚，都冇可能系请呢咁嘅人。因为咧，我喺侧边听到啲人讲系咩咧？佢话：哇，呢个系比国庆嘅酒会嘅名单更 comprehensive。 国庆酒会冇长毛啊，起码 我喺度。第一，你入场嗰时候好快，被拎白人走咗啦，系咪？跟住我准备排队嘅时候，就已经黄毓民走埋嚟啦。我都行开，快捻事彩条友啦，系咪啊？但我起码净系排队去影相嗰刻，嗰十零分、十分、八分钟。我系同一廿几卅人打招呼嘅大佬， 我咁都系见开见熟， 唔系唔叻啊，而系佢犀利啊，大佬。 咁你见嚟见去都系嗰啲人嘅啫，话有咩咁犀利嘅人先 ？media 嘅人 ，OK， 系 即系 media 嘅人又好多，即政界嘅人好多， 嗯哼， 系咪？即系跟住有啲你都唔敢埋去打招呼嘅人啦，你知我啲咁薄皮嘅人系嘛？你即系王维基啊，咁啊李泽楷嗰啲，哇，大佬吓死你！跟住事前仲听到梁振英去。曾俊华去，林郑去，喂，呢、這个名单唔系世纪婚宴咁简单。我喺度讲就系李泽楷，即系如果正式结婚嘅时候，请个名单都冇咁 comprehensive。呢个唔系一个即系mini national day 嘅 celebration。 系咯，最少李泽楷婚礼你冇去先啦，即系唔会请你啦，系咪？ 唔系，我亦都唔系想反高潮，不过我想问，即系大家喺 替人高兴嘅时候，喺度羡慕紧人嘅时候，你问几个问题，我想。第一，点解可以请咁多人？唔系净系钱嘅问题，唔好计钱，唔好计钱住，因为咧，我结个婚嘅人我知咧，通常系收回成本嘅。我唔知佢呢一个难度高唔高啊吓，因为嚟我都唔好意思，因为最初我谂住系去一去就走噶啦，所以咧就预嘅人情咧唔系谂住食埋一餐嘅。不过你焗住，因为佢已经摆个人名牌喺度，系嘛，跟住长毛就话：，啊、哎、你仲唔系嚟嘅咩？我大佬 唔系咯，入嚟咯咁样。 啊，梗系仆街咁，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如果有机会 食几味菜咁样先 下次有机会见到佢嘅时候，我请翻去食餐翻，起码都500到1000嘅先。 结果你又冇食到咧？结果 有， 好唔好食啊？ 唔重要啦，嗰样嘢。但系点解会请咁多人？目的喺边度？我觉得要思考嘅呢个问题。 啊，唔可以系就咁吓，好平常，好开心，系咪先？即系我就交友广阔吓，开个智库咁样啊，咩左中右嘅人都识。 咁冇咁劲啊？ 点会冇咁劲？ 一个大学嘅，即系我知佢叻仔，即系佢一个大学嘅副教授啦，即系三十五六岁到啦，系咪？你大学副教授。唔系讲钱啊，即系钱太用咗，大家谂得系嘛？冇理由请到啲咁嘅名单翻嚟。 咁佢系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 So， 大把人系咯。 咁啊，所以沟紧啲官啊、堂堂啊嗰啲都好正常啫。 喂，好多人做中央政策组嘅非全职顾问嘅大哥。 咪咯，邝俊宇都系嘅之前。 邝俊宇原来系嘅咩？ 哦，系噶，即系每一个政党咧，只要系唔系好即系激进嗰啲咧，都有嘅。咁所以 点解请咁多人？第二个问题跟住落去就系话。哇！可以请到咁多人犀利， 哇！好多人俾面佢去喎，真系 系咯，唔系呢个系即系我哋需要即系自愧不如嘅地方。即系老实讲，即系如果我 Michael， 除非我喺度同你做节目嘅啫，就算平时点头之交，我都唔会请你啦。因为你请人其实有个目的噶嘛，你未结过婚，嗱，我估你一定会用啲谂下啲 criteria 又请人嘅时候，喂，未来你同佢有好紧密嘅工作关系嘅人 ，OK， 梗系你会喺度请佢啦。系嘛？即系小弟当年咁，你做区议会，咁你冇理由唔请你区议会嘅同事。 系啊， 你唔会唔请你地区嘅官嘅，系咪？即系点都会发过去噶啦。因为点解咧？你开区议会嘅时候，喂，结婚啦咁，屌你冇请人嚟，好核突噶嘛？系咪先？ 嗰啲法团啊、委会啊嗰啲，系咪先走唔甩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拜干嘅人咧，你未必会即系搵人问嘅，因为点解咧？请咁，你其实老实讲。系要人哋做人情噶嘛？ 系 酒楼都五嚿水啦，去酒店唔知话8嚿同1000啦，系咪先？ 系 即系呢个系即系正常噶嘛？你冇理由会打搅人噶嘛？除非你同人哋好熟。 得你讲，我又讲你同沈国辉好熟噶。 我唔喺度直接回应呢个问题啦。但系即系佢即系佢咁样邀请我，当然我会即系俾个面啦，系咪？但系我系真系茅塞顿开嘅，我唔知佢嘅名单系咁嘅，大佬，亦都唔知佢咁犀利可以请到咁多人嘅名单嚟嘅。 佢个名单咧呢度， 你睇咗半个钟啦，你前前后后嘛揸住呢本书就 系咯，睇嚟睇去我就觉得系啦，阿泽点样请翻嚟 咧？嗱，依家阿泽就系睇紧嗰本吓， 你噏下， 你嗰本系咩嚟嘅先？你讲下呢本嘢。 有啲唔讲啦，即系嗰啲 round table 嗰啲唔讲啦。咁啊，数下数下有啲咩咧？恒生啊，新鸿基啊，大学校长啊 ，PCC 得啦 ，PCC 得啊，文化界啊，咁咧再数落去咧，有啲 新世界啊， 官啊，副局长啊，阿中联办都有啊。 唔系啊，但我觉得最惊讶嘅就系咧，你外国嘅驻港嘅领事 啊，我唔惊讶， 呢个我就唔惊讶。中驻港领事，中联办咧就有啲斟酌下啦。 唔系唔紧要，即系我 中联办我都唔觉得惊讶。应间我讲点解？ 咁你觉得惊讶嘅位喺边度咧？即系其实你系觉得冇嘢惊讶嘅。 我真系觉得冇乜嘢惊讶嘅。 点解？因为I have to you so 咁样 啊？唔系咯，系如果你系摸得到呢一个 round table 嘅网络，同埋沈旭辉过去佢同咩人去做访问啦、做研究啦、做咩 project 嘅话，你根本唔会觉得呢个名单系好出奇。 以为陈志云都有去喎，原来 有啊，好细啦，好夸张啊！咁话嗰个聚会系。似系国庆酒会咯， 你啱啱讲紧话 round table 嗰度即系点啊？有啲咩料爆下？ 我尽量啦，系咪先？咁你 round table 除咗去呢、這、一个吓，即、啊、系、就是、做 policy advocacy 嘅地方，佢都做 research 噶嘛？咁佢做 有少少 lobbying 嘅， 系 research 啊 ，lobbying 啊，合作搞交流团嗰啲，有阵时搞 forum 亦都会揾中联办。好啦，咁沈旭辉自己咧有一个 series 咧，系会同啲外国领事咧去做访问。之后亦都有一排咧，佢哋唔知做过啲咩节目啊，定咩咩咧，就系、是、同政府嘅。 啲官嘅。咁、同时间 round table 楼下佢係有一啲係会做一啲政府 consultants 嘅东西。咁佢哋就会係即係接政府 job 㗎嘛。 喂，即使係咁，尽管係咁。 咁都係 round table 嘅嘢啫。 唔係，唔单止係咁简单。喂，第一，就算我会做过呢啲嘢，我会请都好，即係我夠膽请下，即係老实讲唔係好熟㗎咋嘛。你夠膽请都好。 工作关系嘛。 人哋会唔会嚟先。即係你都唔好意思頂，我可能我面比薄啦，我唔会 send 呢张 invitation 啦。send 完都好，个人未必会嚟㗎喎。即係我 challenge 你嘅呢个地方，即係话佢係一个好重要嘅人，人哋先会咁囉。 咁有咩咁重要呢？即係如果咁嘅样。 喂，人哋肯俾面你嚟喎，大佬。你请梁振英，你会梁振英会唔会嚟㗎？你立法会议员可能佢勉强会到一到，因为话晒你都系即係七十分之一里面。是咪倒倒咗嘛仲係係咪影张相咁。 咁你嘅睇法系点样呢？即係梁振英系咪真系得闲 得齐我咪话我茅塞顿开囉、我去完即係呢、這个婚宴之后呢、這个政治婚宴之后。 啊顿开咗。 顿开啲咩先得 㗎。係囉嗰一半 嗰我跟住諗到嘅就头先你讲 one table, 你讲 one table, 你只系讲佢前面嗰个 part 嗰啲 output 啫。咁我就諗起叶国华。叶国华 sponsor 佢噶嘛？嗱，我唔知噶，本来系喺黄老邪咁喐佢嘅啫，嗰阵时候系咪？佢收落佢捐款噶嘛？ 黄老邪咁讲过啦， 系咪？而叶国华有嚟饮噶，系咪？ 咁佢 sponsor 佢啫 ，sponsor 生意伙伴。 唔系，咁你咪可以谂下成个网络系点咯？呢个系一个乜嘢嘅网络咯？你从呢一个角度去谂呢个问题嘛？即系你唔好话诶，佢请到啲人唔出奇，佢因为佢有啲咁嘅工作关系。如果你咁样咁样嘅层次咧，就你解开唔到个迷雾。叶国华系咩人先？系、嘛？九成九系共产地下党员啦，系咪？冚家祥。咁呢啲地下党员要做咩先得噶？系咪、香港做咩工作？即系搞统战啦、收风啦、做 lobby 啦，系咪先？系嘛？加强喺社会个网络同影响啦。咁沈旭辉系咩咧？我去到先知就嗰日，整日长毛坐我隔篱啊！佢同我讲：，哇屌，咁嘅人都得，即系你咁请，咁都请到啊！谭耀宗食完翅都未走，差唔多食甜品先走。哦，佢话佢阿妈原来嗰阵时系大公报嘅咁样。 佢话 即系佢系传统呢一个嘅 左派系左派出身嘅 嘅 小朋友啦。咁之后而家 咁啊，但系呢个嗱，即系话说回头嘅叻仔嚟噶，大佬佢黄隐九幽。去 Yale， 跟住再去 Oxford， 跟住好勤力咁寫 journal 先至爬到即係呢個即係學術裏面嘅階梯裏面。呢個無可否認嘅，呢個係大家要學習，即係成讚嘅。即係好似我哋嗰啲溝流流咁，你同喇沙都冇 Q 用嘅。你嗰陣時候做運動嘅啫嘛，跑步嘅啫嘛，係嘛？咩講 glory dignity 嗰啲屌人哋嗰啲幾星爬大佬係嘛？我哋嗰啲啱過到關升到就算 Q 數嗰啲人嚟嘅啫嘛。喂，但係呢個人真係犀利喎，大佬，無論家族嘅背景，直情係有心捧佢咁滯。如果你問我你去走去做光明顶，将你平民化咗个人，你搞致富，有机会可以 approach 到唔同头先你 list 嗰啲啊，即系官啊、领事啊，系嘛，即系权贵啊，诸如此类啦。即系我唔系话个攀附权贵啊，我冇咁嘅意思啊。但系我话你从呢个训练里边会谂到呢一样嘢， 就系个 network 已经 create 到咁嘅样， 好犀利。呢一个岁数嘅人，有乜可能有咁嘅 network？是不可能 的。成功虽苦干。 成功 虽 苦干。你觉得只是苦干的问题？ 是苦干啊。你肯定没听过这个故事。 就是苦干之余有时候可能是苦干。 但是我最后呢我就觉得即是今次呢这场即是政治婚礼这场政治 show 啊。即是不是说他做 show 啊，即是他 show off 出来呢是有危险的。露底。露底。 其实唔系佢自己露底嘅，即系佢系可能系话俾人听佢咁多人之余，但系个客观效果就系喺编排个台嘅时候有啲端倪。 嗱，我有啲 friend 就打嚟串挑我，喂，你超傻啊，陶行，你唔知佢咩料，我真系唔知啊，大哥，我真系唔知噶，我十下十下噶咋， 睇得出 系咪啊？我成日都系十下十下，我鬼知咩咁 样？你有个花名噶嘛，系咪先？ 系咯。我真係傻下傻下，我真係唔鬼知咁咩咁夸张㗎嘛，係咪 咁？但係你个 friend 串你啲咩先？ 佢咪话你走去做人哋政治本钱嘅报警板啊？我话唔好咁讲啊，大佬，人哋喺度即係结婚嘅时候你喺度反高潮，係咪先？即係有得罪嘅地方，係咪 你都反咗啦而家。 係咪 咪咯，反咗。 我覺得大家要諗呢一場政治 show off 啦，唯一嘅危險就係咩咧？露底， 露底嘅意思，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 好簡單啫喎，使乜咁快將你自己嘅人物關係成個脈絡都一鋪過散曬出嚟？一鋪過同即係同你玩 show hand 咁 show。对自己有乜好处？对自己有乜好处先？如果喺日后里面大家要小心嘅。嗱，去过嗰啲人都知噶啦，即系去过嘅人就已经，哇，大佬吓死咩？系咪先？哇，长毛脸之后喺我隔篱系咁串我，大佬你唔知噶？我真系唔知啊，大佬真系背喎。我知道即系round table 系收叶国华钱，知道叶国华系地下党员，亦都知道佢系即系同党港澳办系统、港澳工委嘅系统系有联系。由六七暴动开始，学友社嘅年代已经系搞呢啲嘢，梗系知啦呢啲。但系唔知道原来佢嘅前台系咁啊嘛，系嘛？即系我摆阿泽啊，当摆阿捧阿泽都好啦，你都做唔到啦，大佬系咪先？点做到啊？你好又要家族背景，又要自己个人嘅能力。亦都有人扶持，系咪？亦都要俾机会，你都净系自己勤力咩？ 因为呢个真系难得一见嘅奇才啊！ 系啊，佢呢个名单差唔多可以做特首添啊！屌， 哦，你讲到明就系预示30年后嘅嘢啊！ 喂，做特首都得啦，如果咁样嘅 network， 左中右托，系嘛？左中右托，呢个 系。 唔单止系嗰啲人系俾面嘅问题， 哦，佢到时要同李慧琼冚下咁样。 喂，佢好过李慧琼好多啦，大佬系嘛？如果你问我，佢、 啊、 有咁样嘅人物关系， 李慧琼 有咁样嘅交情，喂呢样嘢唔系少嘢，即你真系唔好以为即系当好似 Facebook 嗰啲友讲嘢好唔好食啊？咁啊排场冇必要啊！屌呢啲系湿碎啦，大哥，完全系湿碎嘢，大哥。但系咁样嘅身份。能够做到咁嘅嘢，呢、這个先系令人觉得最奇怪嘅地方嘛。 嗯，我自己觉得啦，吓、啊，即系我未讲完嘅，因为 我 都系 sorry 啊， 就系因为其实我睇翻咧，好多 Facebook 啦留言啦，又或者讲咧，就系、是、嗰个排台啊，嗰、那个次序，或者咧边台人咧坐埋一台咧，就会知道咧，其实嗰个 network。或者是佢啲人呢有几即係 take care of 啊，有几重视啊，即係派边个姊妹派边个兄弟去边台附近走嚟走去，又或者係边个 network， 即係头先所讲啦，就係边堆 network 被 group 埋一齐呢，好准确㗎喎，真係好准确㗎。你諗下嗱，你喺纽伦堡嗰台啦，係咪先，你同阿毛哥吓仲有其他 即係欧乐轩都有份嘢 喎，欧乐轩嗰啲欧乐轩嘅大头 头家啦， 咪先，即係嗱，你諗下啦，即係欧乐轩都算係 round table 嘅人啦，都係99啊，係咪先，即係纽伦堡啊，要 冇咁排人哋99系一个你知唔知我哋嗰位就係阿沈旭辉喺我后面唱歌嗰个位置嚟㗎，嗰个位嚟㗎，大佬 唔系，但都系 corner 位㗎嘛，係咪先，即係你諗下嗱，三十几台嗰啲系咩，三十几台嗰啲就系黄维基啊、胡鸿玉啊、啊、李泽楷嗰啲，但其实佢其实系编晒嗰啲咁嘅 network 咧，去做嗰啲 stakeholder matching 咧，之后将嗰啲 similar 嘅人摆埋一台。嗱、啊，呢个系我收到翻嚟，我知嘅、嗯，即系我嘅揣测啦吓，即系我唔系即系现场在场啦，系咪先？沈旭辉又唔识我啦，系咪先？又冇请我，咁我几好啦，系咪先？ 哦，咁你要检讨下，人哋唔请你就 唔系咯，你都喺网络上好红啊，大佬你 系咁冇乜所谓， 咁你都可以系话我系自治派嘅代表啊，大佬 唔好咁。唔好咁讲，系咪先？即系我依家即系冇咩身份，系咪先？舒舒服服咁样咁啊！即系除咗沈旭辉听到吓、啊，你头先所讲嗰一铺咁之后就吓话、啊、你要请佢食翻饭补数啊，补翻份人情之外，会知道我之外咧，咁都冇乜机会噶啦，系咪先 ？Anyway， 但我真系觉得呢一个系有一个系智慧嘅产物喺里边嘅。 咩智慧产物？ 就系、是、俾人哋好快一目了然睇到咧，其实边个网络打边个网络。 喂，但系就系人摆酒都系咁噶啦，唔通我将陶君同李泽楷摆埋一齐咩？ 唔系噶，其实最好睇就应该摆黄之峰喺梁振英隔篱。 黄之梁振英唔去饮啊嘛，大佬。 梁振英影完相走咗嘅。 系啊，去酒会啫。 咁冇计啊，出席啲人用多票，多过佢啲票数咁样，意思。 系咪先？咁所以就系即系呢一啲，即系呢一啲咁嘅，我又唔觉得即系好似你所讲啦，正常嘅婚宴安排咯，而系好容易学你阿土所讲系危险咯，因为系露晒大家嘅底。 我哋嘅底有咩怕俾人老啫？系都知噶啦。 咁九啊第九啊九位，咁大家都知系咩人啦，系咪先？大家都识大家噶啦，系咪先？但系其他嗰啲啊嘛，系咪先？你坐低，你望其他台，你会知道嗰啲人物网络啊嘛。 哇！不过真系咧，例如呢啲嗱，我是但数一个嗱，你是但打开咧恒生银行咁样，有啲唔知咩，你又唔识，佢又唔识，人哋见到喂，原来喂，原来你喺度嘅，其实系咪想讲呢样嘢咧？ 系啊，呢啲咯，系咪先近啊嘛？系咪？ 即系突然间，原来本身唔知嘅。 我嘅谂法好简单啫嘛。你如果我系恒生银行嘅，我话啊，你长毛都请到啊，又有咩事嘅时候，我咪揾你咯。 揾长毛去做咩啊？去冲恒生。 我有嘢要揾啊，郁敏大兄嘅大叔嘅咁。咦，你同佢好熟噶，系嘛？ 咪打去呢个黄郁敏办事处啦。 呢个，所以呢个系一个。政治本钱 show 啊！我话俾你听，不 go too far，go too far 呢样即系呢个系露底。点解我话就系咁解？嗱，我纯粹评论咋，即系我冇对沈兴不敬啊！即系我系完全认为佢系叻仔中之个叻仔。我哋嗰阵时候僆仔嘅时候，唯一即系读书读嗰个英文就叫 top of the cream， 知唔知咩意思啊 ？cream 上边嗰层啊，大佬系嘛？喂！有意思啊！嗱，你又喺个角度又唔同我啦。佢请咗呢啲人出嚟，即系话呢啲人我搞得掂咯，系咪先？ 系， 即系俾面啦， 要俾面啦。 哦，啱唔啱先？睇下新鸿基 ，PCC 得，同埋唔系细粒嗰啲嚟。屌你唔系恒生银行 大粒嗰啲， 中下层嗰啲职员唔系 teller， 即系唔系踩嗰啲人吓。阿哥唔系嗰个 level 嘅人。是吗？即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找你啦。 嗯。 那这个是适宜做什么角色？就做政治咯。那这个还不是政治上面的 show， 兼 show off？ 嗯。那所以你觉得危险的就是这么早摊晒牌 出来。人家会对你小心。有些人已经小心了，所以有些人咪笑 Q 我，说你戆居咯。不过我起有什么所谓啊，哎，大家长即是世界上一场朋友，是吗？是吗？我又不玩了。 但所以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喎。其实佢冇理由谂唔到呢样嘢啊。如果依你咁讲，佢都系谂到啲人会对佢小心。 咁计 cost benefit 嘅话，佢有咩 benefit 先？你自己觉得佢摆晒咁嘅排场出嚟，你觉得危险，但系佢又 take 咁嘅 risk？ 我觉得佢都喺个 calculate 之内，可能系 系 系嘛？喂，第一，我谂冇人会咁嘅反高潮啩？ 你咯， 最多讲下啲食物。讲下嘅撑大个场面，甚至乎好多女士、好多人结婚嘅时候要学沈旭辉，以佢为榜样。喂，佢 calculation， 佢 calculation 一定系咁计啦，九成九人都系咁啦。边个咁反高潮啊？哥， 系我哋依家就系做紧， 系咪先？即系我冇同佢冇乜交往，梗系觉得喂，冇理由有啲嘢明明自己睇到 observe 到，虽然可能未必系准确或者未必系真实。但你都即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覺得喺佢 calculated 之內，唔會有人咁樣搞法。 即係 最多講話佢犀利叻仔，但你唔好淨係睇個個人咯。 咁所以你就 睇成個組織，用呢個角度諗問題。 所以你就衝出咗佢嘅預算之外已經。 唔係因為我太驚訝，大佬，我去到嘅時候簡直 culture shock，culture shock 啊！學佢嘅話真係 paradigm shift 啊，大佬，我直情係。 好啦，咁啊，即系我哋呢节就差唔多啦，即系我哋希望啦吓，阿沈副教授有机会听到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咁就可以追下投诉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 讲啊，喂大佬， 我转头翻嚟继续讲第二个 topic。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喂 ，Sally， 你下个月边度旅行嚟啊？ 冰岛 去沟仔， 我被仔沟噶， 有我小玻璃王， 靓女 A， 沙莉。 出游沟鬼头，同大家分享一啲出外沟鬼仔嘅经验啊！ 耶、 记得留意啊！ 司令部 爆色无交做 太快了你没有啊你没有打我哪做啊真的 爆色无交做 太快了你没有啊你没有打我哪做啊真的 四呢件事的所有 的真相呢现在我们完全清楚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拿诺贝尔和平奖我一点是不是很明白的为什么第一个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不是中国的邓小平先生 现在呢大家都不需要坚持什么立场我们的空间和商量的余地呢是很大的 梁振英你有没有讲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人士有并没有 我绝对没有讲过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马、文昌、B 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I Revolution。 主派一样暗春 喂你讲咩呀你个暗家产 即是这段说话呢就是令我非常之愤怒的自己做不到勉强你都可以鼓励人家去但人家去的坑呢你就可以赞人但就不能够人家不去呢你去讥讽人这个道德上是非常卑鄙 撑药品撑药品撑药品 我俾面你郭榮亨我本来想投反对票的你个修正案话弃权算啦 点解要投弃权票啊作为一个议员点解要弃权啊 我唔投都得㗎係咪泛民嗰度已经够票过㗎啦喺直选嗰部分係咪无关王子嘅係咪 投弃权票不知所谓做咩民主议员啊投咩弃权票啊一系就投反对票係咪仲同我讲原则大大声呢系原则问题 就咁大你今日睇打开报纸屌你咩冇一张报纸登我讲嗰啲嘢 係呀係呀 係咪我冲啦冲政府总部冇一张报纸登我讲嘅嘢㗎喎係咪全部登佢哋嗰啲人讲嘅嘢喎 即係到头来都係欢乐今宵再会㗎啦係咪咁但係就係恰你香港人冇吉事如果否决咗个方案冲入去呢个政府总部係咪咁有啲人喺度抽水哎好啊咁你带我嚟冲啦你冲啦咁我做咩要冲啊我讲嘅啫喎 撑咗品 我讲嘅啫喎 撑咗品 我讲嘅啫喎 撑咗品 第二 如果十个冲入去点呢，那十个被人家拉了，在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因此有了案底，成世都不掂，是不是你黄宗民负责养他？ 我讲的了。 好了，第三点，如果你企在议会外面这样讲，我都不可以这么嬲。煽动犯法，即是好像这个煽动人犯法，煽动工人抗命，每一个政治领袖都要身先士卒， 都要身先士卒，为事则先， 不会自己匿埋在安全的地方又去煽动其他的人， 臨危不顾。 我屌你老母嚟噶，啱唔啱？系咪先？我讲嘅啫喎。 今次仲结啦，因为今次有个屌你乜老萧喺度坐阵啊嘛，由佢落命令啊嘛，屌你乜仲有个网台啊嘛，日日做节目就喐你，系咪？咁我梗系反驳啦，我梗屌你老母啦，而家系咪？ 你讲咩啊？ 傻傻地嘅你都。 其实即系如果人中咗去，咁佢咁于是咧，佢做一样好激嘅嘢，佢变咗英雄啊嘛，佢用心就咁卑鄙啊嘛，即系咁样嘅。而是你而家讲的那些东西是讥笑人家 用激将计激那些人上在出面播激那些人冲入去，那些人冲入去可能就犯了法，你就做英雄，包括所有建制派现在内没有一个人卑鄙得过黄毓民。 政治一日都延长，今日的教主，明日的魔鬼，我们最重要的是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逢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新减肥。 黄毓民答辩的时候说，当日在修顿中心外面的街站呼吁一起走上礼宾府，只是一个口号，想做势，不是真的要走去礼宾府。 我讲的了。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艾君发。 好，咁啊，第二节嚟啦，继续系我系阿泽嘅。咁啊，啱啱咧有个网友咧一路听节目，一路走咗去买马咧，咁啊，祝你赢多啲啦。咁啊，赢多啲就可以打少阵飞机嘅。咁啊，帮我讲开呢个打飞机咧。咁啊，今天政府好似有多少少打紧飞机嘅嘢出咗嚟。 哦，系啊，一搭嘅飞机文件啦，咁啊60版嘅就系呢一个政改咨询啦，系咪先？咁呢个政改咨询文件咧，首先咧我唔讲个内容住。一开始大家有冇上嗰个咁嘅政改嘅网站咧？佢个咨询网站 有个 Facebook 喎、 啊，系啊，个 Facebook 其实10月3号已经开咗噶啦。 个网站好型嘅，林郑嗰张选特首咁样嘅，整到 我唔止嘅，仲有谭志源同埋呢一个袁国强喺后边，好似呢个咩啊？呢、這个选举团队咁样，系咪先？ 我觉得似补习天王。 诶、欸，系、哦、又有啲 feel。 补习天王都系做 marketing 嘅， 但 教育界你要听我讲嘢。 但问题咧，林郑个样子拍到好似 Linda Lau 咁样，你明唔明？整到好似 真系。嗱，Linda Lau 教咩噶？ 教地理咯。 教地理啊嘛，你摸林郑，你会讲啲咩啊？ 农务系咯， 系咪先？差唔多咯。 系咁，但系嗱，即系咁，佢哋教英文咧就冇乜说服力嘅，因为咧嗰、那个咁嘅嗰、那个左下角咧，佢哋写住咧系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咦？ 唔系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系喎，点解咧？ 系啊， 我冇留意喎。嗱，因为点解我知咧？因为我成日都要写 check 俾政府嘅。 系。 咁啊，会好似头先你咁讲，咁写啦 ，The Government of the SAR Government 都得。即系如果你简写嘅话，因为太长啦。 系啦 ，Government of HASL 咁得咯。 系啦， 系咪 即系个 bearer 嗰度你唔可以写太长咁啊？因为有我一次写全写嘅时候咧，发觉咧要跳落第二行啊嘛，差唔多要。 系啊， 咁点解会咁写咧？ 唔知道，冇人回应啊，暂时冇人回应、欸，所有记者都冇讲。 我知系讲，肯定系因为佢处理个网站嘅时候咧，同佢处理个政改个态度差唔多。 哦，都系吓、啊、一样， 循例事勾但做下咁样啫。咁、那个网页唔好咁认真啦，系咪？ 系啦，咁网页唔认真咧，所以咧呢一个即系文件咧都唔系好认真嘅。 六十页喎， 六十页咁大佬里边有 我未睇啊？有咩特别内容啊？你深入嚟先吓。 好。特别内容呢就系、是、冇特别嘅。咁最主要呢有两个我哋觉得可以相抗嘅地方就系呢佢哋竟然啊将姬鹏飞喺1990年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讲嘅同埋阿乔老爷对于呢个基本法嘅诠释呢当成系基本法。 你觉得咁深嘅。 唔系乔老爷讲嘅嘢唔可以当成基本法，因为佢人大释咗法之后当时由三部曲变成五部曲嘅时候系由佢嚟香港解释㗎嘛。 系但问题 同埋佢嗰个时候系呢个人大 个副秘书长嘛，系负责呢一个嘅港澳嗰个部分嘅主要嘅官员嘛。 系，但问题系，即系你如果系做一个政府嘅咨询文件，唔系应该好正正常常咁样，即系吉。即系咬文嚼字睇文字啊嘛，大佬，你讲翻基鹏飞，即系基鹏飞嘅九零年做乜鬼啊？即系你 大佬，你真系细啊嗰阵时候，你咪中英当阵时就呢个香港嘅即系临时立法会嘅政改嘅时候咧，都系 call 基鹏飞噶，林家祥， 咁咪话 即系英中英两国嘅啲文件啊。都系透过咁样嘅交换咧，就系、是、攞你又揭我嗰份嘢，我又揭你嗰份嘢出嚟噶。 咁你都识讲系你细个嗰阵。 唔系，但问题佢咁 大佬，你通识你冇教呢个部分啊，大佬。 冇啊！ 当阵时拗紧同英国政府即系撤出殖民地嘅时候。 嗰阵 几 时啊？90年啊？ 九十年代中咯，啱啱拗紧。 九十年代中我当时小 通车啊， 我讲 直通车啊，大佬啊，临时立法会啊，香港。 喂，但系最惨嗰样嘢，佢又跟咗基鹏飞个框架去写嘛，就系话喺呢一个。最终达至普选目标过程之中，咁咧就要必须确保啊符合国家同埋香港基本方针政策，以及喺基本法之下四项政制发展嘅主要原则。咁样，咁呢四项原则咧就由就系、是、话由基鹏飞咧吓、啊、一锤定音咁讲定，咁就 list 咗四个 point， 就系包括一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二、有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嗱你最唔中意噶阿土。三、循序渐进，以及四、适合香港实际情况。嗱之后嘅政制之后咧，嗰四段嘅文件咧就系、是、咧诠释呢四样嘢。 唔系呢四样， 即系诠释再诠释咯，你明唔明啊？咁系咪废话？ 唔系呢四样嘢，基本上逼到爆炸嘅嘢。 系啊， 我都可以攞呢四样嘢嚟咧，话应该香港系尽快落实民主嘅，或者以前即系民主唔够咁，你讲。即係顧及香港社會各界利益係嘛？啱唔啱啊？ 係啊， 民主嘅制度咪咁咯，資本主義制度就有民主選舉㗎啦。你冇讀書㗎，大佬係咪先？循序漸進咁，大佬啊，我哋由幾時開始有直選啦？九一年開始第一次直選，到而家幾時啊？2013啊，大哥。廿九几年啦，都仲未到，咁系咪叫程序渐进啊？哥， 唔好咁讲，即系走定七零八走添 啦。香港嘅实际情况咁多社会嘅矛盾，你仲唔搞民主？咪扑街咯，咪共产党又扑街，中国又扑街，台湾又扑街，香港又扑街。喂，你系咪想咁先？唔系，我都可以写篇嘢出嚟啊！屌，我照跟呢四个所谓 criteria principles， 好啦， 乜 Q 都好。 咁所以佢呢样嘢就即系嗱，一开始佢摆明咧就系摆喺头嗰几版嘅 ，OK， 摆喺十啊、十一页、十二页咁样，即系佢用啲废话做开始先。 都唔系废，即系佢定咗个框架。 呢个即系 佢定咗个框架俾你哋去谂呢个问题。嗱，呢个就同传统咧，即系你自治派即系一定会好崇拜嘅，就系、是、当年呢啲。当年港英嘅绿皮书嘅时候咧，佢都有设定框架，就唔系咁低技巧嘅。 咁有几高技巧咧？ 即系话佢慢慢铺排落去，俾好多 options 嚟，睇唔到政府有乜基本嘅立场嗰种技巧啊！ 嗱，政府咧今次林郑就话咧，佢哋咧就现阶段唔希望摆任何 package 出嚟，唉，咁样咁啊，希望下一个阶段先至摆。 咁但 系 问题你而家摆咗啦，你设定嗰啲框架，佢系咪写公民提名啊？ 佢梗系冇啦。 佢有冇写机构提名啊？ 佢有写机构提名啊？ 有冇讲提名委员会啊？ 有啊。 咁咪讲咗咯，咪即系话你唔好走出呢一个框架同我倾咯。 啊，呢、這个又得意喎，系咪啊？咁咧，林郑佢呢个立法会啊，咁啊，唔知边条网络咧就真系问佢，即系如果有人讲呢个机构提名点算啦、啊？咁样，你估佢点答啊？ 点答啊？ 佢话咧，即系相信呢个市民咧就有呢个务实嘅答案，就唔会天马行空。 点样天马行空啫？屌咁你立法会都系公民提名噶啦，系嘛？区议会都系公民提名噶啦， 系咯，签十个名啊，系咪？ 咁你可以多啲，咁你咪一万啊，二万啊， 帮台湾行签咗几千个名噶、 啊，你俾个 percentage 出嚟都得，系咪啊？有咩咁天马行空啊，大佬？点解天马行空啊？ 所以其实政府同你讲机构提名咧，系咪同你讲公民提名咧，又好得意啦吓？佢都有一个嘅呢、這个文件咧，都有一 part 咧，就系话呢个。任何咧绕过提名委员会嘅程序啊，或者咧削弱提名委员会实质提名权嘅建议咧， 即系点啫？喂，大佬， 都可能系不符合基本法45条嘅。佢意思即系话咧，喂，如果你谂住兜过呢个提委会咧，咁你就要 即系双轨制都唔得。即系好似嗰阵时候阿明喺度讲过嘅， 系啊， 佢话即系你可以继续揾嗰1200个网络提名你啊，可能100人咁啦。而家嘅规定就系、是。但我都同時可以揾幾萬人去公民提名， 咁呢個就係削弱提委會實質提名權嘅建議 咯。所以佢講可能咯，就係、是、睇大家拗唔拗到啦，係咪先？即係依家鬥拗手瓜，佢都講可能唔符合。 亦都可能符合。 咁都即係仲有啲有餘地喎，如果咁樣。 咁啊，阿爺一向留翻條底線咁樣。 因為佢唔知道你搞乜啊。嗱，我覺得你不能夠即係淨係睇呢份文件嘅一啲餡嚟去諗呢個問題。喺我第一個角度裏面咧，政府今次係逼出嚟呢份所謂嘅諮詢文件。你試想像一下，關於2012嗰陣時候嘅政改嘅時候， 係 有冇咁早啊？ 嗯， 抛出嚟啊？点解咁早啊？因为有占领中环啊嘛， 就要沟淡呢个 沟淡占中嘅， 先攞到个主动权。OK， 但系你从呢个另外一个角度嚟谂，就系呢个政府，无论中央又好，特区政府都好，都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如果唔系，你点会咁快逼到份咨询文件出嚟先？你谂下旧年呢、這个时候仲喺度讲紧满区公投，记唔记得？ 系啊， 准备辞职、 啊，准备辞职啦。 系咪？ 咁佢就出嗰份文件出嚟啦。 系啦，下年差唔多接近暑假嘅时候，先至有超错啫嘛。 系啊， 系咪？即系起码都仲拖停半年。 唔止嘅，佢嗰阵时2009年11月都有嗰个咨询文件出嚟嘅，但系嗰阵时已经系炒到热烘烘，就系五区公投啦嘛。 所以就冇人理嗰份文件。 可能我都冇留意都唔定。 嚟，我个 bachelor thesis 我系写佢嘅，所以我好清楚， 冇嘢讲啊。咁样你继续， 系咪先？咁嗱，今次咧，如果你话对翻佢上次09年嗰份咁嘅咨询文件咧，佢嘅 set 嘅框架咧系多咗10万倍。 系、 嗯、系啊，即系上次佢嘅 set 嘅框架都系用呢、這、一个即系乔晓阳啦，系咪先？1001个连基鹏飞都冇点讲过，系咪先？佢今次系基鹏飞又讲过，之后又讲提名委员会，之后同时间又要讲呢个机构提名，之后再搞笑就系仲要讲埋咯。如果系提名委员会要增加或者减少席数嘅时候，系咪第一in proportion 啦？即系简单啲嚟讲，佢已经有个即系潜规则喺度，就系想要搞个 保留呢个比例嘅 比例啦，系啦。咁但系佢亦都即系吓，有啲位咧就留尾巴啦，就系话哦，可以加提名委员会嘅界别啦，咁样。即系我都觉得好诡异嘅，佢嘅但系佢限制多咗。 其实冇乜所谓嘅，你唔好同佢咁认真喺度兜佢嗰啲 咁。我当然啦， 技术同埋细节嘅问题，即系我意思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咁谂咧，你就系俾佢即系躲咗入个陷阱里边噶啦。即系你话俾我听，嗰1200人系真系按比例。大家都有份選嘅，條氣都仲順啊，因為當選舉人制度啫嘛，即係美國咁啫嘛，係咪 ？Electoral College 係嘛？即係商界嗰度可能有100万人選出嚟嘅，跟住你即係專業界別有100万人。 總之個個人有份提名嗰1200人， 跟住係啦，咁你就話都仲可以拗下，但肯定唔係咁諗啦。係人都知道佢最容易就係操控個提名委員會噶嘛。對共產黨嚟講，佢基本上咧就係睇結果，唔會睇民主嘅過程。 嗯， 我要確保。是有安全系数，所以他不想去到最尽。有些人说屌，咁你俾我入咗闸之后，我都未必当选啦，未必当选咗之后，你都可以否决佢，梗唔会啦。第一，佢 危险， 我一定会 hold 住个即系委任权，作为最后嗰个关卡。第二，你话要入到闸嘅话，都喺我嘅控制范围里边嘅入闸。 第三，夹埋民建联嗰啲吓去洗票，即系三重保险啊， 三四重，有啲我哋未 list 得到出嚟。有啲未 list 到出嚟嘅，包括可能係即係而家嗰個咁嘅做法，其實已經係其中一個保險嚟㗎啦。嗰廢鬼事同你拗嘅都，我設呢個框架俾你，咁你咪湯家華嗰啲咪粉腸咪走去墮入佢呢個框架裏面諗思考問題咯。咁你咪笨柒咗咯。咁你永遠都唔夠共產黨玩㗎啦，大佬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問我，其實對阿爺嚟講，普選呢個議題拖得就同你拖，呢個係策略嚟嘅。佢而家已經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投鼠忌器，諗下。台湾俾佢搞捻掂咗啦， 嗯，系啊， 系咪先？台湾根本就喺佢掌控里边啦，已经。如果只要下次嘅选举唔会有太大嘅出事嘅话， 系我希望确吓， 未、 這 個、下一次我哋再研究呢个问题。不过我嘅结论第一个就是台湾已经搞捻掂咗，第二佢只系想当你嘅立法会同埋你香港嘅选举制度咧，都系一个花瓶嚟嘅啫。好过俾外国政府成日喺度几夹夹几夹夹，但系佢一定系惊背后一样嘢嘅就系、是、英美嘅势力或者欧美嘅势力。是会借香港作为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基地，这个一定是他的底线，最基本的底线，他跟你死过都得。 咁但系即系呢一样嘢系佢哋自己嘅心魔啦，系咪先？成日谂到系咪都系咁样，咁冇计啊！ 唔系，所以有一次我同阿陶杰同阿周融喺中大唔知咩嘅论坛里边辩论啦，即系陶杰又系继续喺度用啲咁嘅调 抽水 调房啊呢咁嘅角色。嗯、well， 你睇下英国人几劲。化繁为简， 這個政改方案有什麼困難呢？化繁為簡是怎樣呢？就是第一最重要的亦都是唯一差不多是就是確保反對派有人去參選。 嗯， 聽落幾合理。跟住我話如果唔得我去光明頂搵你。我話陶傑唔好光明頂搵你先，如果唔得你講完之後阿哥真係搵你呀、啊、大哥。係咪化繁為簡大佬啊，係人都知道英國佬都講條文㗎。讲法治噶，讲清楚个游戏规则系乜嘢噶，唔系话我确保你可以入闸啊！到时阿爷话我几时同你讲过确保你入闸，我边句说话讲过？嗰啲咁嘅细官你又信啊？吓、啊、私下喺度摸酒杯底嗰啲你又信啊？哥，即系笑到碌底啊！大佬真系俾呢个即系曹杰真系，哇！大佬你班口仔仲当佢神咁拜冚家祥才子个化繁为简，就系、是、你确保有人可以入闸，会有竞争嘅选举。大佬你信佢？唔系你信共产党？佢寫完嘅中央聯合聲明啊，寫完嘅基本法都可以唔算數啊，大哥。 可能、啊、到時放個湯家華入去同你選啦、 啊。唔係我話俾你聽，咁你到時佢要揀馮檢基，唔揀你何俊仁，或者唔揀你若薇，咁你吹唔吹？你都照去嘅，用民主黨嘅思維同邏輯，都照覺噶。但喺佢掌控範圍裏邊嘅人，亦都贏唔到你， 冇力量去贏， 係嘛？你點贏啫？係嘛？所以佢好多个关卡㗎，而家已经系第一个关卡嚟㗎啦，先棘你呢度先，等你冇公民提名嘅可能性喺度，用返佢一个即係1200人嘅小圈子嚟做提名，第一个保障。第二学你话斋，即係用嗰啲众票啊，佢自己搭马嗰啲。我都收到个即係嗰阵时候前全国政协啊，佢嗰阵时候喺度游说我，你游说我做乜春气，我都退出江湖。佢话对阿爷嚟讲，佢俾得你普选，佢一定赢你。佢连普选都赢唔到你，佢点边会俾你普选啊？ 俾得嘅时候已经赢咗啦。 第三，委任权嗰度继续揸住你，到最后咪佢梗系唔想用啦。佢实质嘅任命权啊，当阵时我哋僆仔嗰阵时候，即系研究基本法嗰阵时候啊，佢系当实质嘅任命权嚟嘅。你要真系当仪式啊，阿哥，我委任咗你，屌你搞香港独立，我扑街，系嘛？我本来西藏本来冇乜事啊，屌大佬，本来俾你搞搞下。西藏又獨立，屌新疆又獨立，屌內蒙又獨立，跟住台灣又獨立，哇！屌你俾你香港嘅 五獨亂華， 係嘛？一鑊俾你撬起，大佬。所以我唔覺得佢今次咧係同你嘅國力咧，我哋而家係用佢呢個框架。我的結論就係、 是、咁，你覺得點樣玩法咧？ 嗱，我嗰日撞到何俊仁，見到民主黨，啊，不過喺街都見到嗰啲 banner， 佢咪整咗個襟章出嚟嘅 啊？ 記唔記得啊？ 邊撚個襟章？ 有普選就唔使佔中， 就唔使佔中。 你覺得呢句說話冇問題啊 ，Michael？ 點解 有普選就唔使佔中啦？咁樣 咁你任何一句好簡單嘅句子都可以有 fallacy 喺裏邊嘅。 哇！你呢個答法好嘢喎，你 即係答撚完之後就冇人答。你真係似古嘅仆街嚟。唔係，我一睇完之後，我喂你唔係啊嘛，大佬你似乎你有冇邏輯調轉咗啊？我話你知我第一句答佢，我話仁哥，我都終於明白點解你民主黨係唔撚掂，即係你唔相信呢個世界有 empowerment 嘅群眾嗰場運動，佔中又好點都好，其實都係一個 empowerment 嚟噶嘛，係咪？你閂埋門傾掂數嘅唔好處，除咗你會俾人屌之外，第二就係你唔相信群眾啊嘛，第二嘅次序應該係點啊？你似乎调转咗原因同结果啊，大哥，系因为我哋有占中先有普选啊，哥。 即系你而家就 你唔系去 pacify 嗰啲群众，话俾啲群众听啊，其实我哋唔系想占中嘅。如果有普选，我哋咪唔使做呢啲嘢。喂，即系第一，你侮辱紧嗰啲嘢。其实嗰啲抗争嘅行动咧，系一个现代社会里边嘅 necessary， 亦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去争取自己嘅权益，应该你嗰鼓励群众应该系咁样做喎，大佬。喂，我自己有咩唔妥嘅时候，我有 people's consciousness 噶嘛， 嗯 ，people's participation 噶嘛，有咩问题啊？系咪啊？你梗系鼓励群众应该要咁做啦，为咗自己嘅权益，自己出嚟奋斗啊嘛。我净系信你几兜友啊？我选完四年一次之后，就靠你啊？喂，你成个 concept 都错捻咗啦！我唔怪你民主党俾人屌啦！我话我帮你都帮唔到佢，有咩问题啊？呢句，跟住话初时就话僆仔写嘅。即系唔知欧乐轩定罗建熙写嘅屌， 都系佢两个噶啦。 啊，我话哇咁卵柒嘅，你成个逻辑都错卵埋我啊你。 嗯， 不点解你话？ 唔系，即系我唔方便答啦呢啲嘢系咪先？但系 坚觉得一样嘢就系咧，你搞呢一个占中嘅运动咧，去搞呢一个嘅 slogan 啦，又或者佢咁样谂咧，系有个需要或者个策略喺度，你唔觉嘅咩？即系首先就系、是、即系大家明白民主党占开，又或者香港嗰种咁嘅伪中产占开，根本就系一个好 passive、好 conservative 嘅一堆群众，佢系要咁样。话我唔系咁样搞噶，我唔系真系想占中 嘅啫， 我迫于无奈噶，我要守绑，我要自己啊自 我。唔系呢个就系群众领袖嘅问题咯，群众领袖你应该系你 serve 嘅 constituency 嘅人，你系咪应该说服佢啊？你唔系跟喺佢个群众嘅尾巴里边啊嘛，你系应该领，即系话俾佢哋听，其实呢样嘢好正常嘅，好 legitimate 噶，系 necessary 嘅，一个民主嘅社会里边，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工具嚟噶。当我唔喺个建制里面，当我面对一个庞大嘅当权者嘅时候，我只有呢一个嘅发愤图强嘅方法嘅咋。 民主党会咁样同你做就唔系民主党啦。 唔系佢信唔信香港？所以，唉，黄老师有时即系佢嗰啲批判到眼，屌唔怪得搞到佢咁捻耐都扑街啊！屌，你咁样一定扑街，话俾你听。 定系真系你民 俾人睇穿咗你啊？因为你自己都惊啊！占领中环唯一一个最重要嘅武器，喺我嘅角度就系你捅自己一刀，再冚埋佢。即系你话俾佢听，我同你斗烂啊！即系我同黄老邪咁讲啊，屌佢咪惊你咯，仆街！你同共产党讲，我而家同你斗烂， 玩 show hand， 玩 show hand， 钱都唔捻要啦，层楼嘅楼值我都唔捻要啦，我同你玩 show hand， 佢咪会惊你咯？如果你话俾佢听，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嘅，我都系逼无奈俾我啦咁样。咁你咪其实呢种就系民主系当权者赐予嘅嘢，我求你俾我啦，我都唔想去到呢一步，咁就冚家铲啦。 即系投降赢一半，投降输一半， 但系你系输晒，话俾你听。你以为你自己买咗保险啊？屌你咩庄家通杀你啊？屌，先杀你个保险，再杀埋你，即系点数大埋你啊，大佬真系，所以你都系傻仔嚟嘅啫。唔系，但系如果你问我最后嘅意见咧，我就会觉得占中要搞一个利器，因为呢个群众运动。第二咧就系五区公投再搞，共产党最捻惊公投，咁玩到佢谢，同埋咧转移翻个视线。 哇！今次吓、啊，即系我哋有呢个超级区议会， 揾 一个 人就够啦， 都唔好。你问我五区，因为点解咧？例如你教协嗰啲咧， 系 你投唔到噶嘛， 系 你投唔到噶嘛、 啊，有功能组别系 系啊， 你 功能组别咧投唔到， 几万人 用翻五区公投嗰个地区直选个方法，同埋你有各党派同共产党斗争，共产党亦都最怕第二样嘢就咁。就是你有温和民主派，有专业民主派，有激进民主派，全部一齐共赢一路。跟住佢打你占中先好啊，定系打你五区公投先好？扑街！所以共产党咧，其实如果你同佢斗咧，你其实系要打盲拳，乱 Q 咁嚟，横掂都系输俾佢。即系我哋僆仔打交咁啊，中学嘅时候，你明知对住个大只佬，你唔够佢打，你唯一个方法点咧？ 耍盲咯，去到尽， 去到最狼，去到最癫，你就可以赢到佢，搏一搏。即系你正如戴耀廷一样啫嘛，你佢都系 slip of tongue 嚟噶，大哥，你估真系好精心部署咩？讲完之后几大回响， 戴耀廷初头都系写下嘅啫，其实 我都系讲下嘅啫，我都系写下嘅啫。好啦，转头翻嚟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各位好。今日起，我将在这里开设专栏。按照当初编辑邀稿时的期待，我将主要围绕中国问题和两岸关系分享我的一些心得与看法。首先，我想就认识中国的一些原则问题提出我的主张。这是因为我认为中国问题千头万绪，角度繁杂，要想有所把握，方法论是最主要的基本功。心中有清晰的原则在，就能够冷静分析层出不穷的中国问题。而这些原则问题的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不确定性。我的观点是，有关中国问题最能确定的一个判断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我经常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中国还有多少年会变？坦率讲，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不知道三个字。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能用具体数字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才是奇怪的事情吧。中国问题的不可测，首先在于其规模庞大，层次复杂，外界很难把所有的问题统一在一个判断内。同时，规模过于庞大的政治体， 发生各种不可测因素的可能性就会更多，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出现，导致发展路径很难确认。另一方面，也在于至今很多资讯和数据仍然处于中共当局严格的信息封锁之下，尤其是中共内部的运作，我们更是了解甚少。黑箱运作的结果就是外界的雾里看花，这样的政权形态就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我们往往无法准确预测它会发生的变化。举一个历史的例子，1976年江青等四人帮高层领导被集体清诉，在行动之前的一天，党内省部级以上干部知道要发生什么事的都屈指可数，遑论民间和国外。中国可以说是一夕变天，从没有任何人能预测到这个事件的时间点。薄熙来被拘押审查前一周，还在两会上面对中外记者侃侃而谈，意气风发。请问那个时候又有谁确定知道他即将锒铛入狱呢？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其实有其逻辑可循，那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两条，中国政治的规模以及中共的黑箱作业的体制特性。那么这两条是可以预测可以分析的，也就是说是确定的，因此我才说中国最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不可确定性。认识到中国政治和发展的不确定性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和必要性，那就是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发展的可能。不确定性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可能性的存在。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原则，那么就可以做出以下两个判断。第一，就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短期内中国政治发展是线性的，随着经济发展必然走向民主。从人类历史的长远发展来看，我当然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安排，但是在短时段来看，我认为这是不确定的。我们不能排除中国继续维持现状，甚至在政治上有所倒退的可能。第二点，但是同时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短期内发生倾向于民主化的变化的可能性不存在。也许我们没有具体而可信度很高的证据来证明民主化变形可能在短期内发生，但是面对一个表面现象与事实状况往往有巨大落差的中国的现实，我们显然也不能仅仅因为现在看上去没有证据就做出否定的结论。当然，这两个结论看上去有点自相矛盾，但是它反映的恰恰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就是处在各种可能性的十字路口上，中国的命运将取决于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变量的相互作用。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陶君衡、阿龙、 Anthony、 大军阀。 好了，回来最后一节的大军阀。刚才呢就有个声音档案呢，就是我 friend 啊黄丹，咁佢而家呢就每个星期呢都会做一个即係对国情啊呢个分析㗎。咁因为点解呢，我哋好多人自己吹话自己好了解中国㗎嘛，不如你由一个哈佛大学嘅博士话晒都系话。咁亦都系即係喺中国走出嚟嘅海外文化人士呢，每星期同大家分析一啲国情。佢头先讲嘅系咩呀，两个不确定性系话。即係研究中国政治问题。其实呢个系我哋嗰阵时候89年嗰阵时候讲。即系六四屠城嘅时候咧，系冇一个所谓嘅中国问题专家能够估得到中国嘅咁嘅发生咩事。 嗰阵唔系个个都谂住阿爷会倒台啊嘛，六四。 屌，咪所以戆居咯。佢今日即系重新分析咗咧，其实中国有两个不确定性嘅。第一个高层权力斗争系一个黑箱作业嚟噶嘛 ，black box 嚟噶嘛，系咪？第二，你都唔可以净系睇佢表面嗰啲嘢啦，有啲系估 Q 唔到噶嘛。Anyway， 嗱，学普通话又好。听唔系好清楚嘅朋友咧，就我哋铺翻佢篇文，即系上去嗰个网页度。 系啦，亦都之后喺唔同嘅节目咧嘅即系休息时段，亦都会继续广播嘅咁样。 喂，咁我哋头先讲开群众运动系嘛？ 系啦， 系。 咁啊，泰国嗰坛嘢都 唉，泰国嗰坛嘢咧，其实咧又会俾人话咧系吓维稳收噶啦，之后维稳收场啦，系咪先？即系好似继台湾1985公民联盟同埋呢一个吓一晚 call off 120,000人离开政总之后，系咪先？就会俾人话噶啦。咁啊，话说咧就系、是、因嗱、啊，即系我讲翻个背景先啦，系咪？ 今次红三军定系黄三军先？ 今次其实系黄三军嘅，系、 哦、 啊，即系。不过班人就唔着黄色衫咁解啦，系咪先？咁呢一班人咧就系、是、反对呢、這、一个吓、啊、英绿啊，即系呢一个他信 个妹 系啦， 靓女嚟。 哇，喺你咁嘅口味就吓、啊，我唔知啦，系咪先？ 我 OK 喎，真系。即系最 juicy 嗰段新闻咧，就系其实我一 click 呢个英绿嘅时候咧，我通常系睇图片先喺个 Google 嗰度。 系 OK 嘅，真系。因为点解你睇下我佢同奥巴马嗰啲暧昧嘅相，有冇睇过？你有冇睇过佢同习近平咧好暧昧？ 啊，嗰张就有，咁系潮州人嚟啊嘛。 唔系，咁逢亲 Asian girls 对于啲外国嘅， 尤其是 mix 咗， 系啦，都会有啲即系想亲近下嘅感觉。 嗱，你要睇下呢个乌克兰嗰个叫咩啊？季莫申科嗰个总理仲靓， 系 有机会自己 search 下。不过我哋今日唔系讲女啊， 系得 咯，我哋唔系爱乌力啊嘛。 讲女等完咗个节目先。 咁话说咧，英绿咧就谂住推一个叫特赦法案啦， 即系为咗佢阿哥。 系啦，咁就希望可以俾佢阿哥咧就唔使流亡海外，即系大家觉得啦吓，就唔使流亡海外，咁之后翻去泰国咁样，即系。就算从唔从政都好啦，咁样起码即系唔使戴罪之身咁样翻到嚟泰国就要坐监。 但系佢初初个雕系谂住放埋啲反对派领袖咁啊，大家一齐开心下咁样嘅。 佢 set 嗰个 criteria 咧，其实都系谂住系放一啲咧系怀疑系洗黑钱啊乜乜成成嗰啲，即系被判咗嘅一啲嘅即系政治领袖。 过到下议院，但系过唔到上议院。而上议院点解过唔到？就是、因为开始有呢个街头嘅抗争行动。 系啦， 咁呢个黄三军就兵兵白白。 系啦， 话呢啲运动，即系所以咧，你建制派咪攞嚟抽水咯？你记唔记得啊？好似上个礼拜立法会系嘛？啱讨论紧政府话对呢一个嘅泰国旅游警告嘅时候，咪攞呢一个嘅即系苏科特 占领中环啊话 黄三军呢一个嘅街头抗争行动嚟讲咯。 但系佢哋都傻喎，你谂下班黄三军其实先至系最唔系好亲民主嘅，佢哋嘅诉求系咪先？ 要搞呢、這个 其实系谂住搞呢一个人民嘅提名，即系嗰个议会式提名啊， 即系功能组别 系啦，去功能组别咁样去揾嗰、那个即系去选总理嘅，系咪先？即系唔系直接啦，系咪先？透过普通嘅 parliamentary system 去搞掂佢，即系呢个第其一啦，咁样。其二就系咧，其实啊，佢哋嘅即系佢哋咁嘅诉求已经觉得好骑呢啦。其二就系其实泰国咧就系、是、分咗呢啲咁嘅城市同埋农村嘅 define， 即系呢一个他信同埋呢一个英绿咧咁受人欢迎，系因为佢哋去对于农村嘅政策咧系好即系好支持 的。你知唔知嗰阵时候有一个即系外国嘅分析，我唔记得边度啦， 系 即系睇过，佢就话咧他信咧其实当自己咧。是一个董事长嚟嘅， 咁佢本身都系 不嬲都系 CEO 式治国噶嘛。 系啦，佢 CEO 式治国嘅方法其实系点咧？就系我自己立咗好多钱翻嚟之后咧，我就派片，即系嗰啲员工啊，当我呢啲人民系。咁所以咧，佢基本上系攞到好多啲低下阶层嗰啲人，即系红三军嘅支持。 系啊， 即系佢呢个做法咧，就系 CEO 治国，就系自己赚到钱之后咧就派。咁佢嗰啲啊，全部系摊翻翻嚟嘅咁样，系嘛？ 就好支持佢啦，咁样 系啊，好 support 佢嘅嗰班友吓，所以咧就系全部一架架旅游车涌过去呢、這个即系曼谷咧去撑佢场 嘅。系啊，咁嗱，今次黄三军咧就系、是、摆明系一个女中产革命啦，咁样即系唔系嘅女中产行动啦，咁样即系睇到咧参与嘅一啲嘅群众咧，其实本多咧都系啲城市里边有受过教育啦，同埋系有翻啲知识水平嘅，咁即系又有收入嘅。咁所以即係大家睇到其實嗰個 DeFi 呢永遠存在嘅喺泰國裏面，真係唔知點搞。只不過點解 call off 好似話一晚消失120,000人吓、啊、即係公民1985行動消失20,000人呢，唉真係冇任何。 我覺得有一啲理由呢，就係唔好話港女啦，即係英綠呢今次佢用一種即係女人嘅柔情嘅手法呢係確實係有少咗。所以呢佢而家個變局呢其实佢依然系占咗上风，你问我 系啊。 第一，即系佢讲话，不如咁啦，对话啦，唔好加入抗争啦。 咁所以咪吓由密室谈判咯。 第二咧，第二你要占政府总部，占警察总部，俾你占。 咪占咗总理府， 占咗你仲大镬啊！ 你都唔知有咩好做。 係啊，勇武抗争完之后跟住你唔知点算啊，大佬你一定要。 What's the next step？ 跟住你一定要系胜利结束啊。 咁你要问下教主 阶段性胜利啊，大哥。 咪要 call off 人咯，所以。 系咪 冲入政府总部。 咁你唔通拖阿英六出嚟搭佢一身啊？ 走咗啦，而家继续办公啦，系咪先？继续运作啊，成个政府。 佢俾你，你先大镬。第一，佢呢个做法讲对话。讲即系呢一个俾你冲入政府总部，甚至乎系呢即系总统府啦，或者系呢一个警察 总理府系。 第三，佢咪 set 足国安法噶嘛？ 系啊 ，hold 住军队、警察同军队冇喐，即系尽量冇得太离谱啊！ 系啊， 放下出嚟弹好你，因为以前就系完全真系屠杀嚟噶嘛。 系，同埋呢次去英六做咗期望管理啊，佢第一次差佬真系镇压嘅时候咧，真系整死咗四个人嘅、 嗯。 四个人整死咗之后咧，佢就宣布差佬唔可以咩啦。即系唔可以动用 枪，再乱嚟啦， 系啦，唔可以再乱嚟，佢直情系叫啲差佬拆埋啲老将，乜乜成成。 佢最高嘅一招啊，佢能够再捉到群众嘅招就系讲佢嘅仔啊嘛，因为佢嘅仔翻学嗰时候十岁僆仔咧俾人围啊，佢话你搞我好啦，用一个妈嘅立场，有咩事我出嚟顶，喂赢晒啦。 所以呢次咧，即系又要用到咁嘅友情。 奥巴马都即系大镬，你何况系大个人？ 但系今晚最后通牒要叫佢落台， 冇啦，冇事啦， 冇事啦， 冇。 因为点解？点解冇事？因为点解太皇生日啱好？ 系、啊、就系、是、话一晚消失十二万人啊嘛！ 太皇生日， 咁啊，大家一齐切蛋糕啊嘛，冇嗰件事啦。 唔系，但系如果嗱，你分析泰国嘅政治，你谂下过去嗰几十年嚟，差唔多接近廿次政变咁啫。好似系十八次啊，八十一年嚟 差唔多 十八次嘅政变，但系其实你睇到咧，就系从来即系军队喺呢啲咁嘅发展中国家嗰个影响咧系最重要 的。 点解黄三军或者红三军咧每一次都系咁坚张咧？其实真系佢有成功经验嘅，就系、是、越搞越乱嘅时候咧，当你个民人政府即系虽然都系贪污，即系贿选攞翻嚟嘅政府啦。即系即系够乱嚟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咧，到时军队系有藉口介入噶嘛？呢个系其实一路以嚟泰国不能够政治稳定嘅最重要元素。所谓泰王嗰个重要性咧，其实就系你自己搞掂咗摆平咗之后咧，翻去搵佢出嚟咧，就系、是、即系 宣布冇事。 系啦，即系等大家咧团结埋一齐。 咁啊，有个下台阶咧， 即系做下，即系呢个真 show 啦，唔系 show off， 系 show 啊，两起有分别嘅。呢个系一个 show 嚟嘅啫。但系军队从来喺个决策过程里面最重要，而泰国、 啊、 而个泰国政治里面咧，第二个最大嘅盲点喺边度咧？就话咧，一方面上台嘅时候咧，佢为咗维护自己嘅权益嘅时候，佢推动嘅政策或者法案咧，基本上都系保障嗰班友，所以咧冇保障嗰班友咧就条气唔顺，就等机会上位，即系等机会咧喐手，今次咪等到咯。 嗯。 系嘛？你搞特赦啊嘛，就攞翻哈信嘅时候嘅贪污嘅问题，攞再压埋落你嗰度，咁你咪 P K 咯。 系啊，嗱，头先所讲啦，即系今次嗰个密室会谈咧，三军嘅总司令咧都有去嘅。即系你谂下，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就摆明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军方系好紧要嘅。咁所以咧呢次咧呢、這个英六就醒目啦，耍柔情，完全大家估唔到就系、是，唔会硬碰硬。 咁啊！但系而家咁佢个局点收科咧、就是？就真系走咗去切蛋糕。 系啊，因为依家就系要彩排，无论系呢个执政嘅政党又好啦，即系卫泰党又好啦，或者在野嗰班人咧，都要系啦、啊，都要彩排呢一个国王生日，就走晒去呢个芭提雅系啦。依家、啊、准备依家彩排紧啊，即系呢个生日庆典系咪先？咁啊。冇得搞㗎啦，係咪先？ 唔係，我覺得有三個可能性嘅。如果你話今次即係呢個泰國嘅交流講，其實不斷都係 repeat 嘅啦，所以呢三個可能性咧都走唔出嘅。第一就係、是、英六下台，即係真係辭職。 佢下台邊個去做先？ 係啦，跟住就第二個問題啦，就係、是、話下議院再組成一個聯合政府 option two。第三個我覺得最大可能性嘅就係、是，因為過去嗰兩年以嚟，泰國政治上面係相對穩定嘅。 係。 第二經濟個發展亦都唔係話即 係 有大嘅衝擊嘅，咁所以咧，如果我係英六嘅話咧，我都估英六亦都會咁做咧，就係、是、不如解散國會再重選，贏緊。 哦，佢依家都係諗住咁樣做，即係呢個係佢自己口講咗嘅 last resort 啦。 係啊，我點解要無端端？喂，你都過唔到咯個法案，係咪先？我又俾你衝埋入政府總部咯，我仔又俾你搞埋咯，係嘛？咁你仲想我點先得㗎？亦都喺泰國人嘅心目中覺得好威㗎嘛呢、這個女人大佬你見到習近平嘅時候係咪 習近平又眼金金大佬 奧巴馬同佢嗰啲即係哇，大佬嗰啲相，你真係上去 Google 睇下。我因為我今日抄佢啲嘢嘅時候咧，我真係睇一睇，掂啊！呢個真係，如果喺美國一定係做國務卿嘅大佬，即係啊，中東嗰啲國家嗰啲都搞掂啊，大佬嗰啲咁樣嘅回教民族嗰啲國家。 呢、這個真係要望下先知嘅。 係啊，你上網望啦，英六啊。 係啦，咁即係呢一個亦都係睇到咧，有一個女總理喺泰國有女總理之後咧。成功有一次咧，起碼就係可以轉到通，唔係硬碰硬，最少有得解決用呢個民主政制。 未知數嘅，我覺得就。 我覺得唔會去到嗰一步，唔會去到軍隊乾最後乾淨，又係要推翻去，俾翻呢個民主黨上去。 咁當然，你話其實過去咁多年以嚟，佢建立咗所謂嘅民主制度嘅形式，但一路都做唔到。其實就係你擺平唔到嗰啲既得利益集團嘅問題啫，呢個只其一。第二就係軍隊都隨時仲有另外一手，唔好以為太皇好掂啊，因為次次大家即係兩邊 哇，佢輪椅出嚟㗎啦，已經 即係個個跪喺佢面前，以為係佢最後拍板同埋話事，梗唔係啦。你包嘢搞掂咗之後，揾佢借佢過橋㗎咋。 咁啊，佢嘅存在嘅功用都系要咁样嘅啫。喺好多系君主立憲制國家，佢最後嘅功用都系要一個團結國家嘅，即係一個作用嘅啫。 咁但係。对泰国嚟讲，如果你今次能够过到呢个危机，咁咪相对好啲咯。但系问题你都要喺政策上改变，咁你以后嗰啲贿选嗰啲咁点先？以后你成个制度里边嘅贪污腐败你点先？官商勾结嗰啲问题点先？如果唔系，你一样会发生啲问题。即使今次军方唔介入，即使你辞职大选，你再赢翻转头，亦都话基本上系咪而家唔系叫泰国泰党啊？唔记得叫咩名 啦？维泰党， 维泰党系嘛？你維泰黨其實嗰班仔都嗰啲元老本來間前唔可以選嘅都可以撲翻出嚟，所以今次維泰黨係仲贏得更緊要。但係呢個問題永遠唔 settle 唔到。佢嘅妹出嚟嘅目的就係為咗佢嘅哥鋪路啫嘛，諗住等兩年，等大家以為丟淡咗，原來唔得。 都係翻嚟再做過啊嘛。 我諗冇啦， 難翻到嚟又得。 你諗再做過就唔得。你諗泰國呢咁嘅地方，雖然話你話有民主嘅制度嘅形式，冇一個總理可以話係做夠四年。 咁啊，他信就连任咗， 好少啊！即系喺成个嗰个所谓有选区历史里面都唔知有几多个系可以做得到四年。唯一就系他信咯，因为佢嗰种 CEO 式嘅 自觉嘅方针啦，系咪？ 系嘛？贪污嘅方法就系派 bonus 咁咯， 又派下 派 dividend 咯， 好嘛？等于派钱收声。 就系咁简单啦。好啦，咁啊，好过香港政府钱都唔派啊， 系。泰国啊，差唔多啦，系咪先？即系吓、啊，简单咁样总结咗依家最近嘅状况啦。诶，我知道阿土想讲第二个啊， 唔系都系讲派钱啊？ 诶，都系派钱。 咪台湾啊嘛，台湾咪派钱咯。 点派法先？ 咪即系呢个陈德明啊，系咪啊？海基会定海协会啊？ 海协会会长， 会长 咪走到台湾嘛？去咗八日七夜。今次个目的咪完全系谂住系亲自压阵，系解决呢一个嘅服贸协议嘅问题。啱你啊 ，Michael。其实呢一个系同香港系唔系嗰个服贸协议系 EFTA 之后嗰、那 个系 EFTA 嗰个， 即系加强 在地签署， 再加强喺服务业嗰个范畴里边咧，就同呢一个嘅大陆共匪经济上面融合。咁呢一个亦都系导致到黄金平同马英九系最后斗争嘅一个方法嚟噶嘛？如果我哋分析过啦，因为黄金平系要顶啊嘛。代表台灣的本土嘛，所以他說要逐條逐條審議他的法案嘛，是嗎？這個是根據即是民進黨那種即是本土派那種聲音來講法，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就是所謂經濟上面的融合 EFTA 完之後再加服務協議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台灣可能會更衰過香港， 是啊， 全部全面跪低。這個就回應我第一節即是剛才那節的第二節的所講的，就是台灣是比香港更差。你想下上一次的总统选举应该是2012年1月 是的。 其实突然之间在那些中间的选民那几十万票，即是来回是不够四五十万票，大概 less than 10% 是转向、嗯。就是台商 call 返那些人回来投票，再加上他的家族。 一铺过啲机会就 好 紧张。 就同你一铺就是玩完。其实我发觉咧，台湾人比香港人系仲差喺呢个问题上面，面对阿爷咧嘅利诱咧系差过香港人。你有冇分析过点解？我就话俾啲自治派听点解。第一，台湾人其实已经系好多代人喺台湾， 其實他沒有直接面對過共產黨的威脅，除了你說走過那班外省人之外，即是說打仗輸了那 班，都是上一代啦， 是吧？但香港人大部分真是本土那些，堅本土那些，即是不是說即是新移民那些，其實就算新移民都是啦，你是受過共產黨壓迫的嘛， 你知道， 所以我就是會 cautious 的，亦都 conscious 的對共產黨， 嗯， 錢是照撚揾你的，投票我是照投，所以點解一路都保持綠色黃金比率就咁解啫嘛？屌， 跌緊啦， 跌緊， 係啦，跌緊， 差唔多冇啦， 跌到58啦，係咪啦？ 差唔多冇乜㗎啦，係咪先？ 五啊五咋？ 你問下你有，你問下你有好朋友， 唔係 好朋友啊？ 問下 你 啲 好朋友專做呢個選舉研究嘅嘢， 有乜咁特別？即係提佬屌咁計咗條數出嚟。 你俾個機會佢威下， 好嘅，即係蔡志強啫，你想講？ 係唔講啊？呢個就係 五啊五就跌到。 差唔多， 我都五啊八到62嘅喎，喺个 range 里边。 佢几时同你讲啊？ 我选举前， 咁即系跌咗两年啦。 咪但系你香港都顶咗好耐嘛？我哋回归几多年啦？16年啦，系咪？我哋经济上系完全融合咗添啦， 就要计埋人口渗透。 咪所以上一次、啊、 经济融合咯， 所以上一次你咪讲紧个问题，咪就翻翻喺呢度咯。Exactly 就是。讲嗰度，如果你经济融合完之后，你政治上系走唔捻得啦，呢个系共产党嘅阴谋嚟嘅。 而家话要共用港口添啊，仲话发展紧。 系啊，同埋佢而家财大气粗，大把钱入嚟啦。 咪咯。 如果你连嗰啲服务业都俾佢进驻台湾嘅经济嗰个领域，第一你唔够人嚟，系咪？第二佢入得嚟嘅话，就算印刷业都可以做啦，书局都可以做啦，嗰啲唔系服务行业。 啲报纸都买起晒啦。 咪咯。 其实唔止呢一样嘢，最紧要嗰样嘢就係大陆可以玩财技呢，去用呢一个国企或者同国家相关嘅国务院企业呢去玩服务业，去玩死台湾嘅服务业。 你唔知啊，啱醒起一样嘢，我上次去美国嘅时候呢，即係探去 Washington 嘅时候呢，见到美国国务院嗰啲友，佢就 exactly call 呢一个美国佬，即係台湾人嗰啲例子，美国佬。佢点讲，佢话我十几年前嗰阵时喺台湾做嘅嘢，嗰阵时候呢台湾人同我讲，同一班人啊，同我讲，中国嗰啲有癫嘅，你冇搞啊咁样。佢话而家再见翻佢，十几年之后，全部翻晒落内地做生意，全部翻去即系攞着数啊！因为见到你系台湾人，阿爷为咗统战嘅需要，乜贼都得啦，大佬，你想要乜都得啊！ 嗰班人就系做先行卖港贼，先行卖台贼，攞咗嗰粒着数，系咪先？ 咁唔得啊！ 你班人咋？就落地獄， 一陣間紐倫堡塞滿咗就唔係咁好啊！ 唔係，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即係陳德敏嚟咧，睇到國民黨嘅嗱，佢主要係見企業，即係商界，包括喺台灣、喺內地去台灣投資嗰啲，同埋即係台灣嗰啲商界，同埋國民黨嗰班高層。咁你睇到國民黨嗰班高層咧，全部都係契弟嚟已經。我今日再 check 佢啲資料咧，就係個個都湧去国民党嗰班啊，白红啊，连战啊，甚至黄金平啊， 连战点止啊？连战大家知道咩底啦，系咪先？ 又话有个立委同呢个陈德铭食咗五次饭， 系啊，笑死啊！真系，喂，大家系争相走去，所以你话香港人冇卵用，你睇下台湾人，我哋都顶咗16年啦，大佬喺咁嘅环境里边，我都顶啊！同埋我哋呢啲人系相对上咧，即系香港人系蛊惑啲，亦都聪明啲，再加上有历史嘅缘故。就是咧，钱我系照斗你嘅，大佬。政治上咧，我唔妥你，又唔肯妥你，系嘛？但台湾人就好快融合咗，你发觉讲，仲快过我哋嘅大佬。 大家都讲普通话啊嘛， 就好倾啲嘅。 蒋兴，即系依家蒋兴真系翻生嘅，真系激死嘅，系咪先？ 即系棺材弹翻起。 但系个问题就是阿爷都要面对另一个问题。我估计吓，你搞掂国民党有春用咩？ 其实绿营都要亲阿爷嘅，你睇到而家开始。 唔系绿营咧，老实讲， 佢都要揾钱。 我哋华民主书院嗰啲同事咧，即系台湾嗰啲已经讲咗，佢话都唔得噶啦。佢话唔使你哋咩啊，民进党嘅人大把同阿爷沟通同接触， 好多噶。其实 我哋嗰次去见民进党嘅时候，民进党嗰啲咩大陆委员会啊，甚至乎系乜？嗰啲中國事務部嗰啲友咪話咯，你香港人唔好咁多使命感啦，六四關你春事咩？使乜結束一黨專政啊？使乜搞六四燭光晚會咁樣？民進黨啲人咁同你講嘅，大佬，即係佢自己都跪低咗啦。所以嗰啲傻佬話攞台灣做榜樣，真係有時我真係笑碌地嘅。 民進黨有一翼已經係其實幾親大陸嘅，嗰一翼就已經翻緊大陸去交流。 蘇貞昌嗰派啦，其中一個派係就係即係蘇貞昌嗰個派裏邊，其實你都發現到呢樣嘢。而家你國民黨嗰班友仔個87夜裏邊咁樣去同阿陳德銘去朝聖， 你估真係係無的，即係求求其其啊！即係淨得人哋，梗係有政治目的啦。希望你快快脆脆過到個服務協議佢啊嘛，希望更加快快脆脆融合啊嘛。到時你翻唔撚到轉頭啊！你想獨立好難啊！即係好似嗰陣時，我同事講話，你去香港講獨立，台灣都唔得啦。我有條即係 Taiwan Strait 係咪叫做台灣海峽 大海？ 哦，你有乜嘢啊？你有乜春啊你？ 罗湖 都死埋， 深圳河。 不过呢个都得意，呢个咧话说咧，有次早轮我得闲咧，我捽呢个马英九飞机书咧，即系佢本叫《马英九评传》咁啊，选举之前写啊，嗰本真系你发现咧，佢一个大中华左交嚟嘅，其实喺度讲嚟讲去都系讲呢个中华民族崛起啊，两岸未来统一啊咁样。 咁你唔知道马英九其实系 咁有啲系宣传策略啦，咁 国民党嘅政治学生嚟噶， 系职业学生， 系职业学生嚟噶。 咁所以即系对于呢个台湾嘅前景咧，大家都觉得 真系互相呼应嘅手尾。你讲完马英九之后，呢个令起谂起我第一节嗰个嘅内容啊，大佬 就系点嘅内容咧？ 咁咪职业学生。 系啊， 系 嘛，即系人哋一手捧起你上嚟，即系作为日后即系嘅统战嘅工具， 拭目以待啦，系咪先？咁啊，今日就差唔多啦，大军阀咁啊，下一集希望阿 Roger 翻翻嚟啦，冇咁闷啦， 就冇咁闷啦，有啲笑位啦 ，Roger 翻嚟就 系啦，下一集再见啊，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